混三三别干干，吃完一起贪板板，贪板板睡关关，然后一起买山山，买山山苦憨憨，亲朋都来吃欢欢，吃欢欢有三三，全村一起贪板板。